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李初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精选了焦家遗址最新出土的230多件陶器、骨器和玉器文物，并辅以大量现场发掘的实景照片和视频影像等展品，系统展示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地域交流和社会性质等古代文化信息，揭示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趋势和中华文明5000年的悠久历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展览，江口沉银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展，展出四川彭川江口古战场遗址的各类发掘文物500多件，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以及大量武器、金银货币、首饰和日常器具等。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博洛尼亚插画展被誉为插画界的奥斯卡，本届插画展最终评出76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参展。昨天，北京动物园举行了文明游园科普活动。进入7月以来，动物园迎来暑期旺季，游客量相当集中。本次活动通过饲养员讲解动物饲料的科学配比和喂养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旨在号召和引导广大游客文明游园，关爱动物，拒绝投喂。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之后，不少游客表示学习到了不少动物饲养的科学知识，今后会自觉抵制投喂动物的现象。随着81建军节临近，军事题材的主题游预定进入了高峰期，其中军事类主题公园、重大战役遗址、军事相关博物馆等景点尤其受到欢迎。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今年暑期网络出行平台预定军事旅游景点和线路的人次明显增多，较去年同比上涨了近30%，尤其是进入7月下旬以来，军事旅游预订量暴增，预计在建军节前后一周迎来出游高峰。暑期军事旅游客群中，亲子家庭人群是主力，占比超过60%。此外，从年龄阶段来看，80-90后占比达到了50%。而在暑期市场上，以军事主题为主的夏令营或者是研学旅游也成了这几年的一大热点。年轻化、高频化让原本以中老年为主的军事题材客群出现了明显变化。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南京、青岛、南昌位居军事旅游5大热门目的地，而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北京军事博物馆、南京国防园、青岛海军博物馆等景区人气火爆。为什么军事题材的主题游会出现年轻化、高频化的特点呢？近几年，旅游市场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是游客来定义和影响景区。这一代年轻人更擅长在网络空间里来表达分享，比如说当下特别火爆的抖音，不少年轻人就在景区里面拍小视频，而不少旅游景区也在主动迎合年轻人的需求，在平台上策划话题，从而产生网红级的产品，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需求和供给都在年轻化。所以说，不光是军事题材的主题游，很多景区都形成了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共识。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未来三天北京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体感呢比较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到傍晚西南部的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又到周一了， 是， 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就会出现。 哎，因为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这段时间为大家直播。 对，周一的时候呢是固定了啊，基本固定，我们四个人合体，就变成一个，天使啊。超人啊，类似于这样的，帮您解决一些问题。 漫威 啊，那好像那是 DC 的 啊， 对，不一个公司。 好吧，好吧。 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个携手向前啊，变成了战友，变成了伙伴啊。这个我们来请出另外两位朋友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合体的必备之一。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小妙手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就是看什么都有问题的博士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这个有好多朋友跟我们发问题的时候啊，都是其实是挺有指向性的。 明白。 有的一看就是比如说改厕所的尤为多，我现在基本上改厕所的我已经都一一的自己就回了。 哦， 好多。我记得有几期节目好像有朋友都在问我厕所小想要变大怎么办。后来呢，比如说10个问题里边得有5-6个都是我们家厕所也小怎么办。我说您发点照片让我看一下，一看哎呀整个屋子就不大。我说没办法，呵呵，我就直接给回绝了，就替刚子给回绝了。 哦， 哎，还有一部分呢是问这个谭博士。 就我这户型怎么样。 哎，都是这样的。一说就是有一次咱们说到了卫生间在中间 啊，对， 就有好多朋友拿户型图，哎，我这卫生间算不算是在中间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只能选到这个咱们的问题当中，然后问一问，在咱们直播过程当中问一问谭博士和妙手啊。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啊，或者您有什么问题想让两位帮着您解答一下，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是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直播时段都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来提问了，私信也可以，或者在任意帖下留言都能够看得到啊。来吧，咱们直奔主题啊。接下来咱们请出第一位朋友，这是蓝天1970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他的户型了。他说专家们给看看这套户型怎么样啊，还有客厅的沙发你们建议放在哪儿呢，买哪种沙发比较合适呢。后来我追问了一下，我说什么叫哪种，是皮的还是材质啊，还是形制？他说形制 啊， 是要那种 L 型的， 明白？ 还是要那种就是直的，然后配两个那种， 就是、对，就是二加一加三啊， 哎、对, 对, 对对，就是这样的。他说哪种合适，然后呢，这样来，我们先让博士说一下这个户型怎么样？ 还算规矩，确实还算规矩，比较方正的一个户型。 嗯、 这户型应该是老房子吧？ 嗯。但是如果要是老房子的话，它这么规矩已经很不错， 已经算 不错， 非常好的老房子。 因为你想，老房子它能有这么开阔的客厅，包括还有专门的一个小的餐厅区， 嗯、 不错， 对对对对，很不错。唯独我个人感觉，就厨房离餐厅远了一些。 是的， 哦，是，它也有可能就是餐厅写在那儿了，但我估计可能它会放在阳台这附近， 应该不会， 不会啊， 对。如果要是放在这儿的话，它餐厅原来的这个区域可能就当成门厅或者衣帽间等等， 哦、也有可能， 对 对 储物用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餐厅离得有点远。 嗯， 那一会儿没事儿，让刚子也餐厅给他挪一位置出来， 嗯， 好不好？ 嗯，行，那你挪呗， 来吧，刚子先说这个人家说的这个沙发的问题， 嗯， 摆在哪儿比较合适？ 嗯。其实是先看啊，这个我们只能从图上来进行一个假想分析，这是一个两居室，那么我们就觉得人口可能就不会特别的复杂。 嗯， 而从现在这个房屋的结构上来去看呢，其实先说摆放位置啊，我只能先说摆放位置，是应该是偏东一点，不能是偏西，因为毕竟西侧来说的话是有。厨房的那 门， 对，有厨房的那一块稍微的会有点碍事儿，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毕竟啊，我们的光线从阳台这个地方进来会更多一些，人在光线更充足的地方我觉得会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沙发边上的话有一个阳台，阳台这儿其实是没有门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活动空间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把这阳台当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休闲区域或者小茶室，我觉得会使用起来会更方便。所以说我给您提出的建议确确实实是沙发放在东墙这一侧。而对于沙发的这种摆放形式呢，刚才我们也提到沙发有很多种 L 型的、砖角的，就是一加二加三、一加一加三等等各种形式。如果要是我说的话，我其实会只是单纯的建议您选择一个单人的，就是三人的沙发放在东墙上，其实就还好了。因为我是觉得呀，这个空间其实尺寸还是蛮大的， 挺大的， 对，还是蛮大的。我们其实最怕出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空间看着还挺大，但是好像用起来反而会觉得那么小，怕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一个空间的围合其实会有很多种形式来进行围合的。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墙体结构进行围合，包括呢可能会有吊顶的形式进行区分，地面的材质不同的区分，然后包括还有一种就是家具的围合区分。你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选择了一个一加二加三的这种形式的话，无论它怎么摆放都会觉得客厅比现在的面积要小很多。对，因为它受了这种沙发的围合的这种区域感觉会小很多，所以说我是觉得您真不如变成一个三人沙发。如果觉得不够坐的话，配一个小单椅，别配单人沙发，配一个小单椅就应该就还好了。因为毕竟是一个两居室，我觉得从这个使用量上来说应该是够用的，所以说这是我给您提出的建议。 那如果要是在东侧放一个三人沙发，然后在西侧的墙放个电视，会不会这个距离有点远呢？ 太远了，五米一呢？ 对，这得买多大电视？ 这得眼神多好啊！ 这事分怎么去想了。那个你比如说我们在西侧这一块来说的话，可以增加一排储藏柜，因为这个整个房间里面的储藏空间还是有限的，可以增加储藏空间。然后包括就像什么呢，就是现在也不一定非得说是电视了，投影也还蛮好的。像我们这个空间里边，如果是电视机跟沙发之间有一定尺寸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各种的类型体感游戏啊，然后包括像体感英语啊，各种的形式都可以从这上来去体现。空间或者说给我们留出来的留白尺寸会更大一些，不仅仅局限于电视了。 这倒是。就比如说你在卧室里头，可以安个电视，可以啊，或者说，然后再其次餐厅 就是它现在现有的餐厅，你可以专门选一面墙，比如说东侧墙，你可以安一21寸的，放在墙上的一个小的电视，吃饭的时候可以看看。在客厅区是否安电视，这可以在意。 还真是， 是吧？ 现在电视安不安，我估计都，就是大家都会犹豫。 对，它是个摆设， 要它有没有用呢？都拿手机看了，对吧？这个距离挺合适，我还能自己调。 是的， 所以电视有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啊。那餐厅呢？ 餐厅啊，餐厅这个其实还是综合来去看。现在如果要是说我们从这5米多的尺寸里边硬隔出来，又是餐厅又是客厅，可能还是有点小。如果您要是想隔的情况下，其实也不是隔不起来啊。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方案，就是客厅和餐厅之间给它进行一个半屏风的隔挡。这个半屏风呢是可以有一个旋转电视。电视可以旋转的，转这边转那边其实都还行，这样的话距离确实会近一些，因为毕竟门口那一块啊当做餐厅稍微有点远，就餐环境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然后呢， 其次还正对着卫生间 啊，对，正对着卫生间，而且门厅确确实实还缺少一些进门之后的所必须的一些功能，对，这些可能还是缺少的。所以说在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必须的啊，有可能从比如说像客厅1V2或者是阳台的位置，我们都可以来去考虑。 好啊，问题不大，户型也不错啊。如果大家想看他这个户型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就可以了，有问题也可以来问问我们。来看第二位听众，这是不吃小白菜啊，他的问题，他说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专家。第一，我这个户型全是卫生间，哦，他说我这个户型卫生间算是在中间吗？如果是的话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来先回答一个一个来吧，他的问题比较多。 呀，博士为什么要皱眉呢？是正化井字格呢？ 啊，对，没错没错，我正在研究说这个房子如果按缺角的情况下看，它属于正东方跟东北方缺角，而如果化成井字格，像九宫格来看的情况下，它应该门属于是卫生间的门属于是在中间，但实际卫生间应该不属于是在中间， 稍微偏一点。 对，这个明显是靠边上， 对 吧？ 对 对 对。如果说这个房子不按缺角看，它毋庸置疑它不是在中间，但如果按缺角看的情况下，它属于门位跟墙位可能稍微有点在中间，马桶位未必。问题倒不会很大， 问题不大。 如果不太放心的情况下，我建议卫生间里面可以多摆放一些植物，最好是土栽的植物，或是摆放一块石头，甚至说用一些石材来装饰它的地面，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问题。 弄上鹅卵石， 对对对， 光着脚进去还能按摩，是这意思吧？ 可以考虑有这种设计， 你看， 但确实很容易滑倒啊、哦，很容易跌到脚或滑倒啊。 好， 用石材去铺地就可以。 好啊，这个不是在中间，您放心。第二个问题，它的厨房门和卫生间的门，这算是对着吗？ 属于正对，它属于错位的对着，但并没有对到。属于错位。 但是你错位的话，这风也有沟通啊， 会有沟通， 这味儿也有交叉、啊。 这个问题只要需要有门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啊，没事儿。 对， 挂一门帘就行了。 对，它并不是正对。 好的，好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问妙手的了。他说我们家北边这阳台啊，还有厨房的卧室，就是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老房子的户型有点一样，是通着的啊。如果按照原来妙手设计师的建议，在中间加墙。那阳台的窗户怎么办呢？加什么样的墙啊？一直不明白，谢谢。 行，然后其实我还想对上一个问题进行一下补充啊，然后我们从设计角度上也来分析一下这个卫生间和门这个正对着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卫生间我们看到它是没有窗户的，是一个暗卫，在暗卫里边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细菌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如果这时候一飘到这个厨房里边，总会有一些不洁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啊，还是怎样能够保证卫生间干燥然后空气好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所以说在卫生间里面，第一您别留卫生死角，我们尽可能的将每一个空间都能够收拾干净收拾好。第二一个呢，就是您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排风扇， 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卫生间里边的污浊空气全部都给它排走。而且呢，这个房子里边我这么看啊，很有可能是没有新风系统的。 嗯， 那么您从这里边去加一个排风扇的话，其实也会形成一定的空气的流通的很好的情况。 嗯， 比如说卫生间里边往外排风的话，卫生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负压。那么我们从这个就会从卫生间、从客厅里边、从卧室里边也就会补充进来这样一些空气，其实也达到一定的这种机械的换风效果。您从这个排风扇的选择上，选择静音功率稍微大一点的，这是一个选择。而且呢，还是建议您可以考虑考虑有那种紫外线灯，比如说真的像晚上我们不用的时候开一开， 逮蚊子那种的哈， 不是 消毒 ，对，消毒杀菌这种形式。 对，你看医院里头。 哦， 都有这种， 对对对对，包括像好一点幼儿园，其实现在也是有的。 嗯， 对， 对，我们给它就是消消毒，这样的话里边就没有霉菌了。 嗯， 这样空气其实也会好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厨房和卫生间正对着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一些问题， 显得干净了就。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块的话，我就给您提出来的建议就是这些。 好， 而对于这个很多时候阳台啊特别特别的长，我们想给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会觉得了，我这阳台整面都是窗户，怎么加、 啊、 怎么区分，区分之后我这怎么办。 嗯， 其实这事很简单，您想一想，我们的窗户其实是由活动的窗户扇和固定的窗框这块来实现的。而每一个窗户我们在买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我们家是60的、70的、75的，哪怕再大点有80的这种边框。 嗯， 这个边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窗户框的一个宽度尺寸。那么您在建墙的时候，你别碍这些事，然后从这个窗框的位置给它连接起来不就可以了吗？对吧？这是第一个区分的位置，我们就不会影响窗户的开启和这个视觉上，总会觉得有一半玻璃给挡住了，这样其实不好看的。对，所以说您在做的时候完完全全可以从窗框的地方进行一下区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就是您还要关注一个事情，就是任何的玻璃制品其实它都会有它的自爆的可能性，也或者是由于安装的时候有一点哪憋着劲儿了等等，玻璃有可能会有损坏。所以说您在装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这个地方考虑到日后更换那种玻璃扣条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好一点。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可能会留出来一个活的盖板。那么这个盖板的话是日后可以方便拿取的，打开之后把盖板拿取了之后就可以对这个窗户的扣条给它进行更换， 哦，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嗯， 对，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经常能够做的，并不难。 嗯，而且如果您要装修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个在换窗户之前先把墙砌上，然后再去换窗户。 对，这样其实也是好的。 对， 不过您还要更多的关注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阳台啊，其实一定是有灯的。那么这么长的阳台里面可能不只是一个灯，可能会有两个灯啊、三个灯啊这种情况。 嗯， 通常它的开关都在一块儿。 对， 对，有可能是在那个，比如像客厅的那个位置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您要是真的加了隔断之后，您对于灯光照明这一块的解决问题是怎么去考虑的？您要把这个要提前考虑好。 提前想到就好了。好的，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我们继续看一下听众朋友，这是第三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个是听众不爱笑的刺猬

这种属于假缺角。 嗯， 但如果说咱们就边户什么都没有，这个属于真缺角。 嗯， 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倒墙上可以挂一些装饰画可以解决。 嗯， 不见得所谓的要像卫生间在房子正中间需要摆放石头或什么的，没有这个必要。 嗯嗯嗯。 而他这个在问的，这好像有个问题问厨房门跟不是上一个听众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卫生间门跟厨房门它属于斜对，这个到时候刚才得想办法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嗯， 整体来说客厅偏小，户型勉强还算凑合。 嗯， 这是我的总结。 好，就是那些缺角的问题。 客厅门太多，可以说五个门全部集合在客厅。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样的话会形成整个客厅的利用率很低，而且房子不太藏风聚气。 哦， 嗯， 我咋数出来六个门呢？ 是吧？ 就加上入户门， 加入户 啊，加入户是吧？六个门，确实是，确实是门不少。 连着我们六个， 而且它的实际的门啊，不是像户型图所展现的，往里开，全是往外开的啊，所有的门全是往外开的。 改造工程在小庙时候开始了。 对对对，就人家也正好也是个问题，就说他们这门啊都是向外开的。但是我问了一下，人家可能现在不是说想大动，在小动的情况下能不能动？ 微调， 微调，反正个人你肯定调不了了。 一定的，肯定调不了。 个人一定调不了。如果要不想换门的话，有一个办法。你比如说，这还要看看门洞尺寸它一样不一样，这是也麻烦。 哦、对。 你比如说，如果门洞尺寸是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卧室 A 和卧室 C 或者是卧室 B 这两个门对调一下，你这个不是就两个都已经解决了问题了？ 哇塞， 聪明啊！ 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勉强能接受不也就行了？用了这么多年了，对吧？我们已经解决三分之二的问题了。 是是是，好主意，好主意。 这已经很厉害。 对 对, 对 啊， 如果门是一样的，可以换， 对 对吧？ 对，调一下， 就是尺寸、 差别应该不会特别大。 嗯 嗯，因为谁家在建房子的时候，基本卧室门都是同一个尺寸， 嗯、 而且它离得这么近、 嗯， 应该都还可以。 嗯，其实他给我发来了一些他们家的这个细节照片啊，我看了一下，其实还是挺舒服的。除了刚谭博士说的客厅比较小，当然他的客厅用处也不是特别大，而且他现在是属于和一个算是闺蜜吧。两个人住在一起，另外一个卧室呢，他把它当成了客厅的功用，应该就是卧室 C， 他就把它当成客厅了。然后包括餐厅什么的也都放在那儿。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客厅，目前户型图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客厅，嘛用没有，好像就放了个冰箱，连餐桌都没放，就放了个冰箱，好像还放了点衣架，因为两个姑娘住，所以衣服可能比较多。 嗯， 你给它重新排列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确实比较凌乱啊，不像是姑娘的这个卧房，就有点看着吧，你也不像小伙子那么乱，但是看起来确实不规矩。你给它稍微设计设计，怎么来更合理一些？ 这也得守勤快， 守勤快。 对，这真的是这样、哦。 让刚子去你们家就好了，是吧？ 行，这在意。 嗯。 其实真正来说的话，卧室里边，其实这个房间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然后，而且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能够把那个卧室 C 当做一个客厅的功能了。像我们这个阳台，有两个阳台可以用起来，而且的话，这两个卧室都还是蛮大的，14.几平米啊，那个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加阳台面积也挺大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还好，两个姑娘单身住，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嗯， 处理处理，多加一些柜子，加一些床，然后其实可以把那个卧室 C 那块可以用起来，因为就是现在。当客厅，我们可以哎，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其实那可以考虑不用要门耶。 哪个呀？ 对吧？卧室 C 啊，你说卧室 C 对吧？ 对，卧室 C 的话，你可以不用要门。 这样一下全解决了， 全解决了。 卧室 A 和卧室 B 换一下门就可以了。 对 ，C 把 这 门拆了， 对，把门拆掉就可以 了。那人刺猬说了，别呀，房主说得留着门。 没关系，我们其实就很简单，把荷叶给拆掉之后，把那个门扇给藏起来就还好了。 嗯， 等他日后真的，比如说想装上的时候，直接拧几个荷叶， 对， 这个、其实分分钟的可以搞定的事儿。 是，底下支俩小板凳。茶几都省得置换了，对不对？这就是一大桌子。 对，但是有点太大了，这个。 大餐桌。 工地房， 有点太大了。你可以藏在一边了，那这玩笑话，把那门藏在一边之后，这个地方既然当做那个客厅的话，那我们就完完全全让它敞开，敞开就还好了。 问题不大。 嗯， 卫生间和厨房这个门稍微有点错位， 斜对。 我觉得其实问题不是 就还好吧？ 对，中间放点什么，再是离得这么远，还有一些衣服架子，感觉 如果不考虑装修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如果装修，我们再想办法出门。 好的，好的啊。 刺猬没什么事儿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四就可以了。这是蒋琴啊他发来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卫生间忒小了，怎么能改大点儿啊？谢谢。 我当看到这个，我其实看到这个平面布置图来说的话，我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但是我看到照片之后我就懵了。 是不是？ 对，我说蒙在哪？ 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我是觉得这个，我怎么想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啊？ 我们所有的洗手盆的宽度其实都应该在50、50、50、50、50、60的样子 啊， 而马桶的水箱其实也就是有个20厘米 啊。 但为什么马桶水箱跟这洗手盆离得这么近，他们都靠了墙的情况下，为什么马桶能凸出来那么多？这件事我特别不理解。 哦，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还真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 能解释清楚。 坐着舒服。 不，马桶的尺寸其实都差不多，上下差不了2-3厘米的样子。 嗯， 对，这个其实还蛮奇怪的。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想变大一点，其实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啊，如果能够把墙的墙体结构调整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 嗯， 因为好像大一寸，好像跟大一分等于大一寸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嗯， 另外呢，就是把里边的功能尽可能给它减少往外摘，比如像洗衣服的功能给它摘出来，洗手盆的功能能给它摘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办法。 嗯， 这样的话里边也会显得稍微的地儿大一点，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卫生间外边和那个说那小锅道那一块啊，其实宽点窄点对那个锅道影响不大。 嗯， 但是对于卫生间的影响真的还是蛮大的，所以说这堵墙也一定是能动的，你可以调一调。这是这次如果要装修的话，您可以把这个地方来去动一动。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那个卧室 A 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储藏间，这储藏间其实真没用，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衣柜，但是这个衣柜存在的意义没有任何的说需要凹进去的存在意义。它即使是平的，把这部分空间给了卫生间，这个卧室 A 的这个储藏量其实还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减小。 嗯， 所以说你也可以考虑把这点墙打掉之后纳入到卫生间里边来。 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好啊，其实看了一下，就是它这个还挺严重的，因为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这个卫生间。”我的就是洗脸用的这个水龙头和他洗澡用的水龙头其实是共用的一个管儿。 哦， 你仔细看， 是 镜子边上伸出来了一个花洒。 嗯， 然后旁边那拖把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嗯， 因为他每次洗完澡之后，他们家那地还不平，他就要用那拖把把水推到那个下水孔那儿。 哦， 每次都得这么弄。 也就是说，在那儿安不安浴帘其实意义都不大。 对，而且他就是每次，比如说这两天潮。他们那水啊且不干呢。 哦， 你哪怕就过了好长时间了，你进去再刷牙，那个什么地下的水渍都还是非常严重。 嗯， 而且它那坑坑洼洼的，有的还有小水坑。 你去的这是在一层以上吗？ 什么一层以上？ 这不是地下室吧？ 这不是地下室。 对，我看结构也不像 的。就是它那个水啊排不出去。 嗯，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窗户。所谓的通风呢，在目前这个空间里边通风也不是很流畅。 嗯， 尤其他说现在他说开空调比较多，他就在一个屋子里边开空调。 嗯， 所以呢这边的湿气呀、啊、什么的潮气你排不出去。 那就我说的那种方式嘛，加个消毒灯。嗯，紫外线灯。 消毒灯是也有这个 有 排湿的功用的是吧？ 其实就能够把这个 就相当于烘干嘛。 对，烘干一点。 嗯，好的啊，好好找啊。如果还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可以到微博里边咱们继续聊。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来，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应该是这个一个新的房子，让看看这个户型怎么样。这是三叶草的问题，他说了，来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的户型怎么样啊？可能是准备考虑出手，而且他一发过来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房子啊，恰巧也去看过。来吧，大家可以发送那个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能看见他要买的这个房子了。三叶草要买的这房子，来，谭博士，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多好、啊！ 你比我了解啊，这个 多好啊！我实地看过，真的 这个不错的房子， 应该就是俗说的那个大平层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错不错， 大平层，而且真正的电梯入户 啊，真的 就是你看它的户型图， 刷卡， 对，就是。 就是在北侧 电梯没就在你的房子中间、 哦、 不相对靠北的位置、 嗯、 多舒服， 有个后梯厅， 就你必须刷着卡呲儿就上去了。 哎呀， 这目前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或者说难得的、 嗯、 这个户型，就是真正能做到电梯入户的户型， 嗯， 就是这个。 这户型确实让我挑毛病，没啥可挑的、 哦、 唯独一点就是它那个东面的卫生间的门去对到了沙发，有点别扭，其他这房子真没什么问题。 哦， 建议到时候做个隐形门吧。 对，当然、哦、谭博士这都是属于那个鸡蛋里挑骨头。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你说它是问题它也是，其实就是别扭。 是， 但如果要是说不是问题其实也不是， 是 对吧？ 确实是这样。 嗯，因为你看、嗯，人家本身的这个设计图，人这角要不然就是放了一个所谓的台灯式的台子、 嗯、 要不然这儿可以摆一绿植、 嗯、 其实就可以把这边这卫生间忽略不计， 嗯， 对吧？因为有遮挡式了嘛， 对， 你不会说直端端的就可以看到嘛， 对， 还不错。 它的客厅进深是达到了6米5， 哇、 哦、面宽基本上是达到了15米左右吧。 哎呀，这得安多大一电视。 你想想对不对？当时看到这个户型我就说，哦，这个不是我看的那个户型、 嗯、 我看那个户型更好，这个是比它稍小一点的户型、 嗯、 这个应该没记错应该是180多的这个户型，但是他们的房子做得非常奇怪，180他做的两居，一200多的做的三居。 天哪，那空出了那么多地儿， 就是他每个房间都特大。 哦， 他的主卧哇硕大，里边那个衣帽间也特爽，看着， 嗯， 就能女孩肯定喜欢，就能放很多很多的衣服。 嗯， 他那个200多的呢，是三居的， 嗯， 他的两个就是儿童房， 嗯， 也硕大，就是二胎。 明白。 里边人家那样板间设计的就是放2张1米5的床。 哦。 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游戏空间和学习空间给孩子。 明白。 嗯。 哎，那这个房子是精装修的吗？ 是。 哎呦，还是精装修的，不错啊。 对， 不错。 嗯， 就是有点贵，确实不便宜。这一套下来应该是到1500左右了， 一平啊？ 不是，那就好了，来几套呀？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找我们，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谢谢博士，谢谢刚子，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儿见了。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7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琴海参的许莹。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琴，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 嗯， 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随着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真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一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 嗯， 很多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法了，其实海参不会， 不会，海参它是温补的，特别适合夏天来进补。而且你想咱们